即係銀行佬呢，以前人哋講過嘛，銀行係有錢，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到到落雨嘅時候呢，佢收返把遮，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 即好似Tony 咁，十九岁揾过500万，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 喂，好捻大镬噶，话俾你听啊，好捻大镬嘅。 即系到嗰阵时嗰个飘飘然，同埋你个成功感咧，会带俾你一个， 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 易德生活百货。 点解咧？喺易德度住。出入馬會，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 咦，我揾我諗到啦。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仲係不離不棄。 星期二得到。 翻嚟第三節星期二得到，第二節聽咗林生同我哋講，原來呢個數據咧係好重要。咁咧，我哋咧作為一個超小型網台同超小型嘅節目咧，我都經常留意。 哇，咁謙虛嘅 嘅收聽嘅數據，嚟到第三節，往往都係我哋最差收視嗰節，所以我而家將所有精華擺喺第三節。 佢要當然係啊，因為人哋嗰個生活習慣係嘅 ，kick 第一個咧 A 咧一定係最多人 kick 嘅 ，B 同 C 係少啲嘅。 係冇錯， 係一向所有節目都係嘅網台。 唔係啊，唔知 除非有特別嘅嘉賓或者 我想去聽你哋咧，時個 C 揾唔到。 哦，有個咁可能， 都可能呢個係一個問題，因為個 C 有時係 跳咗去 擺咗喺最頂，有時唔知去咗邊。 落多兩日㗎。係 啊，係啊，跳咗去唔知邊度啊！呢個真係麻煩。唉，我哋都唔想呀，我哋冇资源㗎嘛，我哋希望用最低嘅成本去经营，因为你知搞网台冇钱㗎嘛。 你饮少两罐汽水，攞汽水钱落去推介下咪得囉。 係好少钱，汽水几蚊罐，冇悭唔到呢啲嘢，悭唔到呢样嘢㗎。 我觉得老板係一个 Facebook 之达人，佢连揿推介赞助佢都知。 因为你係嗰个 IT 嗰个认知。 我自己做㗎。 係咪 ?Facebook 我自己搞 㗎。我见你係真係係我见过之中嘅老板嘅都算係数一数二啊！即系对 I T 嘅认知，喺你面前都唔可以有啲咩？ 唔系，你专家，不过你扮谦虚啫。不过你冇接唔到个生意嘅，因为你 一定系啦。另外咧，我 中意自己搞嘢。 系啊，我都中意，我都系中意自己落手落脚啲嘢。我想问一下咧， 唔好意思啊，岔开你哋啲话题。 我前嗰排睇见话啲 yen 咧，咪话咩升得好紧要嘅？你话哇， 唔系升得好紧要，升到见七啫。 系啦，咁你话有啲担心，如果你到7.8，即系一对一咧，你话你会可能会即系缩紧呢个咪？ 呢个咧，其实嗱，实际上如果推塞落 yen 度咧，就唔公道。只不过咧，我哋过去一路走过嚟，喺上一年有唔同嘅机构去推广，就有啲帮助我哋啦。咁所以令到我哋个折扣大咗，啲客适应咗。但喺当时咧，我哋持续做住，就因为有日元红利嚟顶下，有欧罗红利嚟顶下，咁令到我哋可以继续派所谓七折啦、六折啦咁样嘅嘢出嚟。但系咧，去到整下呢啲冇晒，所以个影响就唔系即时咧，喺嗰个由 6.2 去翻到七。呢个唔杀得死人咧，10% 啫，噏晒咧11-12%，冇理由你会话而家要减铺嘅。其实因为就理由就系话，因为啲客太高期望，以为我哋唔使钱嘅，真系以为我哋40%、41-42% mark up， 系啊，系冇，真系就咁买翻嚟就咁 mark up。咁讲真，会员入到嚟10%，跟住剩翻几多咧？咁如果你话 mark 40%，咁即系得翻3-4%。电费都未够，嗱呢个咧，但系过去咧就因为有好多唔同嘅渠道，有啲好处嚟，同埋日元毫令嗰啲息，即系嗰个兑换差系大，系啊，即系有啲补助吓，一路沉落嚟啊嘛， 系， 我都未熟单，佢又再跌啦，未熟单又再跌啦，系嘛，嗱呢啲好处嚟噶嘛，咁啊呢一个咧冇晒，所以如果佢真系反弹翻上去，即使话。冇机会再少少红利都冇就负利啦，喺我哋日元负利息，咁咧变咗咧，我喺呢方面就做唔到咁高嘅折扣，亦都未必吸引到咁多客咧嚟买一啲本来佢未必真系想买嘅日本副产品，纯粹普通一般少少地嘅热卖零食，佢哋应该问题唔大，但系要去吸引到佢哋乜嘢，我将日本货咧乜嘢都引入嚟，枕头都引入嚟嘅，其实咧呢个系想将日本嘅生活嘢。人哋日本仔用得嘅，我都拎嚟都买得，但系实际上佢始终系 贵啲咁啲嘢。 可惜你个叫阿信佬啊，唔系叫萨瓦迪级啊。嗱，头先你又食嗰啲林真香咧，个猪肉干咧就食得好开心。 都唔系嘅，我嗰啲好食过你。 有冇谂过引入呢啲？有冇引入呢啲？ 梗系有啦。我唔系泰国嘢，我引入唔少啦。 多嘛系嘛？ 泰国而家占我哋有6% 啊，6%。 吓， 因为其实 主要咪 香港人都好中意食泰国嘢噶嘛。即系零食啊啲咁， 零食就唔系好多， 零食啊少啲啦。 真系讲一句啊，我系饮我哋嘅椰子水又卖得好多，系啊。 啊，我老婆有 冇错，一樽樽啲玻璃樽椰子水卖到黐嘅，系不过抬到懵嘅都 系呢个手。 好啦，咁啊，因为咧有啲网友叫我问你啲比较尖锐啲嘅问题啦， 当你问啦， 系啦，咁啊当我问啦，咁我都要代问。咁啊嗱，佢哋有网友提出。就是话咧，你哋搞嗰个叫做化妆品啊，卡哇伊啦吓，咁点解你哋个客人其实 focus 喺边度咧？因为嗱，你正常买化妆品，大陆客会去卓越啊、莎莎或者去嗰啲百货公司专柜，你点解觉得你有能力去挑战佢哋？ 我冇啊，一开波就冇谂过挑战佢哋。 系 一开波咧，其实而家因为系我一个供应商咧。佢系做开啲咁嘅喺日本嘅药妆供应，其实嗰啲唔系真系化妆品，系啲嚟玩下嘅嘢吓，即系啲日本玩意吓、啊，所以嗰阵时叫卡哇伊嘅理由， 即系试验， 即系卖一啲得意嘢，所以叫卡哇伊零嘅理由， 系 个名系真系同我哋个产品路线，我哋唔系卖化妆品，化妆品啲人唔会入嚟我度买，但系咧买下啲嘢得意嘢咧，入嚟执下，即系呢啲就系 咁赚唔赚钱咧，即系站在你即系生意立场。 其实咧系有钱赚嘅， 有钱赚。 但系咧依一啲咧，其实咧我你话我哋做错咗咧，开头嗰时相当唔错啦，因为我一转你真 系新鲜啲人， 唔系啲人系会咁几支持我哋开亲啲嘢度。咁开头嗰时真系日日十几万嘅，竟然够胆死一间铺仔。咁呢啲咧情况咧就好快脆，人哋会理解到，喂，我哋啲嘢得意咗一阵一轮就冇噶啦。 系， 咁呢一个事实上系我哋最后咧。我哋引入啲高档啲又唔啱啦，因为人哋嗰啲真係专门有 sales 嘅。 系 我係冇 sales， 我哋问题就係、 是哦、 你头先讲嗰两间佢有 sales mark 住你个客嘅，我哋係冇嘅，你係执啊拎嚟买，好似超级市场咁样嘟嘟嘟咁样搞掉。我哋所以呢係唔买得高档嘢，买啲但係呢啲嘢呢玩意嘅嘢呢市道好得意时候冇问题，市道唔好就唔会冇咁多，同埋呢周围呢单头铺多做呢啲嘢，喺商场上面原来根本就有好早已经系好多卖我哋呢类嘢嘅铺头，只不过我哋呢个咁嘅 number 突然间搭落去咧，啲客人就好奇，好奇之后，扯原来不外如是， 又系 我哋我诶啲商场里边大把呢啲嘢，同埋人哋咧个人咧个人老板或者个人嗰啲女仔，佢系中意自己去揾货或者有啲 sales 嚟 sell 货，自己拣下嚟买，佢仲有啲个人啲嘅味道。咁去放落去，我哋唔系，我就靠大文大路嗰边嘅批发供应链喺嗰边嘅庄家就扫过嚟。其实咧，我哋又冇拣择，咁变成咧呢方面系弱咗啲。但系我哋咧开独立铺就弱，即系开多几间独立铺咧，发觉真系唔系好得。但系你冚落去咧，下入嚟我哋大间啲嘅铺咧就唔同咯。入到嚟 即系拉下货， 买唔系拉货，去买下嗰啲嘢，行过诶又可以买到，个生意又保持得好好噶。 系 即系店，我哋叫店中店啦。我哋店中店咧就非常好嘅生意噶。 系， 但系咧开独立就唔得噶。 系 开始发觉咧，我开乜嘢独立都唔得。 哦， 头先你问过我 第二件 玩具，梗系唔得啦。开独立，因为我哋根本冇咁嘅供应，只不过咧 有啲咁嘅供应，你拉埋。 因为咧依间咧。都是世界级的、啊、牌子， 是 难得那个 sales、啊、我嗌叫 sales 仔咧，佢真系而家升咗级啲噶啦，我谂佢个 sales 仔好俾面，系啊，不厌其烦就同啲老细游说到啲老细话，喂，可以俾我哋落，佢又唔怕换，佢反斗成炸型，系啊，咁即系唔怕讲啊，咁我落咗落去，舍命陪君子啦，咪 卖卖咯， 成个堆。同你堆你一个牌子嘅嘢咯， 系 吓、啊、你话佢啲嘢大陆做喂，依大牌子嘢边样唔系大陆做啊？咁即系一样啫。 嗱，咁我补充翻个问题啊，你讲咧，可能啲听众唔明， 唔知系， 因为咧，你嗰个问第二个问题就系佢话，诶、哎，你哋759卖埋玩具，啲玩具全部淘宝买得到嘅，全部大陆嘢嚟嘅咁样，咁啊，你哋点样同人哋争咧？你哋卖嗰啲货咁样？ 其实我有时咧， 即系头先你答咗呢个问题啦， 唔系同人争嘅，其实我咧。 因为我哋一直以嚟本地关系，尤其大牌子，即系大 Masa 嘅大庄家嘅本地庄家咧，我来来去得一间嘅啫吓，咁、啊、即系有间即系做啲食品嘅，但系即系卖我只运动饮品嗰间啦，得一间俾我开头，但系俾我都系玩下玩下嘅啫。咁但系其他嗰啲我一路都系，你我唔系完全想抗拒本地供应链，我真系想同啲有份量嘅呢啲本地供应链合作嘅。咁咧呢啲叫大牌子嘅嘢，咁啊抌落嚟嗰阵时咧，我想尽办法搞掂个关系，赚钱系其次。攞到呢种关系，等人知道我哋呢间嘢唔系生，即系叫做咩？即系唔系生肺痨，即系唔会话即系有传染病，唔即系生人勿近嘅。我哋系一啲真系做生意嘅人嚟嘅，系、啊。咁咧摆翻一种关系落去，大家原来唔系话夹价钱，原来我哋系可以跟过佢哋嗰个秩序，点样推广，点样做，同埋个摆设，你去搞都得嘅，我净交咗俾佢。咁咧，其实咧，大家会重新知道我哋系有系可根本系一间真系做生意嘅公司，唔、系一个纯粹出嚟市场去搞人哋嘅嘢。但系我纯粹自己用薄利多销投资，一开始我都唔想讲系我自己政治抱负，而系我讲系民生工作，打入一个牢固市场上面，我哋需要嗰啲销售手段。 你一定要用价格嚟吸引人噶，系咪先？ 可以唔使嘅，可以，但系咧，我要用价格吸引人，系因为呢啲系民生嘢，令到我嘅对手咧即刻落价。一落价嗰阵时候，佢本来请得起你嘅，吓、啊、请唔起啦，要请个平啲啦，因为你个份量重啊嘛， 系 即系咁解，即系令到咧佢哋个结构上有一个好重大嘅一个影响，因为。即系个利润咧，抹低即系撑唔起噶嘛，有时 即系正如头先你所讲泰国米啦，令到嗰啲超市即时要减价。 佢唔系我令到嘅，佢自己觉得佢想减先嘅，因为佢减先噶，唔系我令到佢嘅。 哦，咁样 系佢闻风减先咁咪好咯。喺我嚟讲，啲伙计都问我：，喂，你减咗价、啊？我都望佢咁啦，其实最好我唔使卖就印张嘢出嚟去减价添啦。 即系空佢， 我谂大家情愿咧，每人夹钱俾我贴张嘢出去，我又唔使做啊。 系 系啊， 我谂得过。 唔系我有咁做噶，你知啦。有时我 Facebook 有啲嘢假噶，嗰啲货咧得一五百箱嘅就得。其实咧唔够砌噶，五百箱一浸嘅啫嘛，一阵风，我就系咁贴上去，好似打好大批货 系， 好似几柜货到，其实得五百箱。平时系几千箱一柜噶嘛。我有 虚张声势啦， 唔系冇办法嘅喎，呢个世界就系要玩呢套啊嘛，我有玩呢套噶，我都 系嗱，今日第三个问题啦，嗱咁啊，呢位网友咧就意思就系话咧，你哋嗰个云吞面档咧，其实你哋当初开嗰个系咩？究竟系咩？ 好简单，又喺呢附近嚟嘅， 系啊， 嗰阵时咧，冇错，个伙计咧就问我，房署就问，喂，有个铺位有人嚟挞租。你要唔要？佢系听过你曾经做云吞面，其实唔系我送云吞面外卖，系细个 唔重富。 但系咧有一样嘢，佢一讲个地址， 系 我就真系呢、這个系对我 有感情， 呢个好大影响啦。 系 东京街，以前系长沙湾工业中工业区， 系 有一座。你如果你年纪呢、這个年纪应该记得，有一座系一层高嘅，中间第二座，一座系六层高，第二座一层高，悭渠。有坑渠年代已经好耐㗎啦，即係我打工嘅年代係中间有条坑渠嘅。咁而有一座係单一层高咁样，但係我喺嗰间塑胶厂打工。咁而佢行过马路咪就係而家呢个 位 啊。以前呢个位呢就係警察宿舍嚟嘅。 係 啊。 係。 冇错。咁呢嗰啲阿婆呢嗰时我返呢份工呢喺警察宿舍嗰啲阿婆婆呢就一齐喺度打工。我返第一日夜校呢就因为冇出衫着。咁佢哋嗱林就买一件恤衫送俾我，不过系女装嘅，我后来圆领嘅， 圆领系啊，圆女装圆领嘅， 不过我照着咗翻学，系啊，但系咧，即系嗰时夜校要着校服嘅，唔知点解，咁咧，所以咧，我对喺嗰度嚟讲 有感情， 唔系呢个好高记忆，唔系感情，系相当高记忆，佢话嗰个位，我好即系咁啱， 做云吞面， 咁咁啱咧，有条友仔就喺我哋嗰度。就帮即系我嗌咗过嚟帮手，就系、是、呢个面师傅。但系而家已经佢调走咗噶啦，系走咗一次噶啦。呢啲一红咗就衰噶啦，都系。咁咧就 搞几好嘅开头，日日做几皮嘢，好容易。 哇！真系，好，真系点？ 冇压力噶，而家都唔系好差。 系， 而家都 咁 生意嘅。 咁你会唔会继续开咧？ 唔开， 唔开啦。 点解咧？因为我咧坚持唔行中央厨房， 哦， 坚持唔做呢样嘢，就用师傅制咧，即系请师傅咧。就好容易跳下跳下， 系 好难揾人。 喂，你咁点睇？而家好似太兴咁咧，话用呢个机器抄 呢个咧，呢个唔识睇佢啊，因为呢啲我识佢噶嘛。咁即系其实咧，佢都唔系先。其实最早系我另外一个朋友，其实咪一样人嚟啊，沙爹王咪神祖啊，咪已经系中央化啦。佢嗰阵时考啲证啊，吓死我哋啦！我做厂都冇咁劲，系啊。 唔系佢唔系中央化，佢系用咩电子炒？电脑炒啊， 嗰啲 电脑炒啊，佢啲 recipe 咧就即系整晒落嗰啲机容器度。 日本仔不嬲都有啲嘢噶啦， 系 其实咧，嗱我唔敢话系噱头，但系咧佢肯谂嘅咪好咯，系嘛吓？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呢个唔使谂嘅， 因为好切合你头先所讲啊。如果你话你信一啲系统化啲嘢系咁， 但系咧 师傅呢啲好难。 嗱，我点解倒翻转咧？我又呢度又可以题外讲一讲你呢个问题啦。点解我食肆一定要希望师傅化？呢个就系。多多少少，我成日讲我哋香港人，香港其实已经系唔系饮食天堂，去到地出边街边冇乜嘢好食，来来都食嗰啲嘢，就因为咧冇地方培养一班真正嘅师傅，嗰啲喺一啲连锁或者大型嗰啲，嗰啲师傅其实去做嘅工序化系好短好少嘅工序，其实佢嘅个人发挥唔够嘅， 捞 嘅真系嘅，真系嘅，冇话咁专咁真系食，可能佢净系识六个面咁样， 净系嗰个程序。 有啲人净系识好叻包云吞咁样，唔奇怪噶已经系，即系唔止喺东年代，其实去到呢个年代更加包云吞都唔识，可能大陆嚟买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咧，我觉得。传统点解会玩车仔面玩呢啲嘢？我觉得好传统，呢啲师傅仲可以揾到。 我想问下你，你有冇做呢开呢啲之前咧？你有冇去下呢啲车仔面啊，或者啲云吞面又食下咧？ 我有，我中意食云吞面啊。 你边间？你讲云吞面边好食？ 咪佐敦道啊嗰啲啊，或者湾仔嗰啲咯，湾仔收趸对面咯。 哦，嗰间 系， 收趸嗰间， 系执咗， 执咗啦。 冇开门嗰时系几多？啊，唔系执咗，冇执， 未执， 好早收工 喺度， 系啊，跟住。咩咯？我系食呢啲嘅啫，我都唔系话 车仔面咧。 咩华嗰间？ 车仔冇乜特别啊， 即系冇乜特别咯， 冇乜特别啊。 你而家可以而家收支平衡噶啦嘛？ 喂，问云吞面问你咁耐嘅， 食肆系差唔多。 即系有冇问题咧？ 嗱，我问下阿林生先。嗱，以我嘅观察所得咧，759呢间上市公司咧，嗱，上 Corporate Finance 啲我都熟嘅，我睇晒你咁多过往啲记录嘅。我都几肯定咧，你呢间公司咧系任何财技嘅嘢咧，都一次都冇做过。 啊，都有嘅系嘛， 少量啦， 新开始。我睇即系联交所最 up， 即系去到最旧 record 啦，即系二咁计啦。再之前嗰啲我就真系睇唔到啦。咁我睇，咁其实老板即系上咗市，但系又完全唔做一啲即系上市公司可能做嘅嘢，有冇啲咩原因？ 公股啊，合并啊，诸如此类嘅 拆细原因。其实如果要问我，其实联交所肯俾我上市都可能而家后悔，我都唔搞嘢，因为点解咧？ 冇生意俾佢做。 好老实讲，我只系 联交所生意。 我当时上市咧，其实真系混混噩噩啊，咁样即系呢啲成日讲好多次啦，无谓谓咁样行咗上去又咁搞上市咁样吓。一哥嗰阵时嚟咗啦，系啊，已经系咁啊，真系好吓，即系好，真系好随意地咁样搞嘅，自己搞嘅，全部。 因为99年你哋上市噶嘛， 系啊，我哋即系嗰个时候，第一好彩又冇乜人上市，所以我哋先可以有机会上市。 市道差嗰阵时系。 咁第二咧，其实我当时有个谂法，就系厂发展到嗰个阶段咧，其实咧我哋请人开始有啲难啦，已经唔系初期嗰阵时咁容易吸纳咁多好嘅人。原因咧，周围好多民企啊，好多国营企业咧，嗰啲知名度大咗好多。同埋一啲外资入咗大陆多咗好多，咁变咗咧，啲人咧就去啲大公司做多咗。咁我哋作为一间公司仔，咁啊好难吸引人。有个上市资格可能好啲，所以当时咧 ，OK 又其中一个都系一个理由嚟嘅。咁加上咧，真系咁啱咁巧可以上得就上咗。但系上喺上嗰阵时，如果我真系识懂得点样系利用财技咧，唉，讲真啦，就唔系咁啦。真系唔系咁啊！里面个布局成个嘢，其实真系冇为咗上市而做过任何修正。所以其实到今日嚟讲，我哋只能够话一间有上市 公司嘅 号码嘅公司， 公司我系受联交所佢哋上市条例监管嘅公司。但系咧，其实咧，你话有冇用资本市场上边？我到今日都认为同银行借钱系简易啲，因为咧呢个交收咧唔使做咁多嘢，咁净系同银行交收就话佢借钱俾我，我足够嘅嘢去照保。呢个照保唔一定系砖头物业，系我嘅还钱啦，还钱嘅习惯，我经营嘅习惯，我嘅手段。系啊，我而家成日都要讲呢啲嘅，真系呢个咧就系、是、一样维持翻呢、這个，我都系依然认为同银行攞钱咧。当然是不会手上多了有很大很充裕的流动资源在这里，但是呢是好比过我跟人地去集着资，等于我如果集资你真的配了我的股、啊、我当你一蚊买了我的股票，那你期望出年起码都派两毫子给你啊，有两毫子息啊，但我跟银行不用的、啊、我借银行一蚊回来我是给回个三厘息给你的、啊、是不是、这个呢在我来讲是计条衰数 着数啲。 唔系计条衰数啫，就好似着数啲，但系咧攞人嘅钱，人哋话喂唔使本唔使还噶嘛，呢、這个世界冇嘢唔使还噶嘛，系、嘛？ 唔系 人哋投资落嚟，唔通真系望三厘回报啊？哇，大佬，人哋做乜投资啲钱落嚟呢度啊？所以我咧一路都冇谂呢啲嘢咯，就专心做好自己啲嘢，同埋我哋嗰个行业咧，老实讲，做线圈行业，夕阳都夕阳无限。咁你话我哋头头最初上市嗰时候都真係 冇咁夕阳嗰时候就 唔係唔係都全夕阳、哦、已经系直情喺西环望个海已经阳光落晒嗰种嚟㗎。其实呢呢、這个都冇问题，我都雄心万丈，我哋、一样系投资好多钱，投资六七亿落去自动化好好、现代化嗰间公司。咁呢其实我哋都做好多呢啲嘢，但系问题一样嘢，始终个行业产业对个消费市场上边，我哋系由做车仔换遥控玩具嘅零件，做通讯用嘅零件，做嗰时候最兴无线电话，后来真系电话系啊，影音冇晒噶啦，啲音箱嗰啲冚唪冇晒，我哋做好多呢啲嘢冇晒，得翻手提电话嘅市场，系、啊。咁用嗰啲零件越整越少，同埋越整越微细，微细嗰时候其实个价值越低，用自动化需求用高，系、啊，其实呢、這个其实系变化咗，但系当年我哋已经系利用咗上市嗰阵时候开始将我哋嘅自动化走过咗，即系走过去自动化路线咧，令到我哋系活到今日嘅。其实如果唔系玩完，接一早接晒。 我听你讲系使咗成几亿去做嗰啲自动化。 六七亿，啊，佢有份写咯，写报告噶，佢借钱。我未上市借噶啦。系啊。 唔系咁而家咧嗱，因为而家好多上市公司你知道啦，唔一定要派息噶嘛。你可以淨係發股而唔派息㗎嘛。大部分都 唔派息。你玩嗰啲呢講真玩嗰啲呢我自己根本就唔係話真係需要用呢個渠道嚟攞錢返嚟維持間公司嘅生命。而係我做呢啲生意仲係可以維持到。你話唔係大利，你睇完我盤數話俾你我好賺嘅假嘅，我根本冇賺錢嘅嗰間公司，但係你養活咗好多嘢。 係。 係呀，我周邊嘅持份者都冇因为我而死过嘅，因为我唔找数，或者我同佢七折找数、六折找数，就嚟我买零食咁啊，七折啦你，我冇呢啲嘢噶嘛，系嘛？其实大家都系做生意，其实我系对周边系负责咗嘅。其实咧，呢、个带动咧，如果今日咧，真系好多人都仲系觉得呢个人都系可以嚟帮衬我买包薯片，有啲客咧。都为咗呢个理由， 系啊！我头先听你咁讲啊，咁你找数俾供应商 好好准 时噶。 你有睇？如果有睇账，你同我答啊。 系 我边有 A P 啊？一个 啊呢嗱， 你睇个睇账睇到噶有几多？ 因为咧，因为我听过以前咧， 翻嗰个 annual report， 我听过啲以前咧啲行家讲咧，佢话咧 有个数期 嘅。佢话去做如果系做 C F 市场生意咧，惨啦。 哦，系啊，拖数 九个月数期，再加埋。 而家咧，我咧。唔会拖供应商钱嘅，佢一落选咧，我就要 LC 俾钱噶啦，又要，其实咧全部都系咁样，有啲仲要预付订金添。到今日，点解我情愿争我嘅银行钱，我都唔争我供应商钱？理由唔系我威，而系呢个又系头先讲入一个市场嘅条件。如果我嘅供应商点解唔去继续卖俾嗰几大超市、几大便利店、几大出边香港做开嗰班庄家，点解无谓为俾你条友？起码哦。 找數先， 找有市收嘅先，唔顧慮你賣唔賣得去，唔顧你搞成點， 冇貨頭。 這個減低咗人哋抗拒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障礙，因為我做零件嗰陣時咧，由一個月數、兩個月數、三個月數、四個月數期、五個月數期到六個月數期都有啊，去到。其实明知数期对我哋好惨，佢成个 AR 咧大个贵，做生意咧其实冇钱赚，根本点解个 AR 都唔收唔收到噶嘛？系啊，好似赚到钱全部 AR 嚟噶嘛，或者个仓存嚟噶嘛。所以而家我哋做呢啲咧系控制仓存，控制仓存一定唔系个仓大，控制住呢啲嘢订货，其实咁噶。 咪即系 Sarah 咁咯 ，Sarah 佢成功之道就系个 stock 做得好好 ，inventory 咧。先可以，同埋佢轉流轉做都好。Anyway 呢個真係好， 都幾有啲廠嘅概念其實。 佢零售又是重要添啦。 唔係啊，因為你要令到人哋肯望下你，你又要人哋驚你，喂收唔到錢，冇噶冇供應噶。其實我哋就係用咁樣，喂係咁俾錢。如果喺本地攞貨，一個月數期用乜嘢攞啊？到今日，如果我哋話，喂俾貨我卅日。肯定应承啦，想做摆喺我度，我又但系咁样做有乜好处啊？一样条数放翻落去，佢俾一个月数期你，你估佢真系计你加你3% 啊？ 有 3% 系年息嚟噶，大佬，佢真系直加你3% 啊？ 但系好得意嘅，香港真系有好多啲 计呢条数啊嘛， 系计条数噶，佢明明啲钱有噶，成日我哋啲同事一追佢找数咧，咁啊。啲會計實病咗嘅，一就大肚嘅，即 係 咁奇怪。 以我哋普遍嘅 observation 就係大部分嘅人都係做呢啲嘢， 係 個個都利用做嘅，反而少。 負帳應收帳嚟做經營係正常嘅，只不過話，你話我係咪真係覺得呢啲係哇？呢啲係啊，呢啲係做審核嘅嘢，唔係啊，只係我喺個策手段上，我係需要用呢個方法先去突圍個供應鏈，係可以封鎖供應鏈啦。 我哋黐下金康，其實我都係咁做。我找數俾供應商咧，我寧願快啲，因為我唔係一個大量，即係好好大數量嘅人啊嘛。其實係一樣嘅啫。 即係之前咧， 咁你何來有錢去找數快啲啊？ 我哋利潤高嘛， 係佢啲利潤好。 你利潤高，其實你唔係找數快啲咯。 我其實啲錢係之前賺落嘅，因為以前軟件有好處，搶 電住先。 軟件有好處就冇乜本嘅，即係純粹係一啲創意啊、技能嗰啲咁樣。咁而家我哋做硬件咧，就調翻轉啦，就可能個成本要好重，但係咧我哋因為之前儲落一筆錢，咁咪可以走快啲咯。 硬件通常都唔可能咩嘅喎，賺得多嘅硬件。 咁佢做軟件啊？ 我就。就咁嘅，我就硬件再加软件，令佢附加个增值喺度，就唔系单买一件硬件。 你系咪一个人做自己？ 咁唔系咯，我公司都十人到啦。 你冇科技帮你？ 有嘅。 你好绑住佢。 我 即系捆绑住。 唔担心，我三年冇翻过公司嘅。 我哋三年冇翻过公司。 系啊，但我屋企遥控咯。 你屋企遥控啲伙计啊，继续可以，哇！你好犀利，我都得闲问下你点解。 佢哋全部好多都做过超过五年噶啦， 但超过五年，你三年冇翻过去见佢哋。 反而喺多我有翻，我意思冇翻咧，系冇翻超过三个钟头啦。喺公司唔会逗留超过三个钟头，因为佢 你系故意噶。 我唔系，我觉得我屋企做嘢仲有效率啦。 咁你嗰班伙计喺公司做？ 系啊， 你喺公司其实有个人帮你。管佢哋噶啦， 都唔算噶，其实个个管自己，咁同埋我哋啲时间系好自由嘅，咁即系 咁佢哋揼完啲嘢就掟俾你，咁收货你自己 check 嘢喺里面。 其实香港我主意，其实香港咧我主力都系做翻啲管理嘅嘢啫，咁而即系揼嘢编即系 programming 嗰啲， 其实 揼去揼外国噶啦，揼外国做噶啦，我而家全部唔使。其实最越南、印度啲人咧就太过 贵咗啊， 一嚟啦，第二咧就乜都 yes man。 诶，呢个系佢哋嘅大招呼说话嚟噶， 冇错。 哇，你啲印度伙计都系咁，呢招都系咁噶啦。 即系 唔系呢个系佢即系客气说话嚟嘅啫嘛。 系咁，但系越南呢啲咧，就因为而家咧就有个好处，比大陆好嘅点解咧？佢上到 YouTube， 上到 Google， 咁变咗好多嘢，佢同我哋共通语言，即系沟通易啲。咁呢个我自己心得。咁变我即系呢，我都赞成你咁讲，就话找数俾你。咁 唔系减少你嘅。嘅關聯，即係所謂大家嘅喺個關係上面減少人哋一個麻煩啊嘛。 係，咁同埋議價能力， 同埋咧，你同銀行攞拉咧，攞條催拉咧，係點都容易啲啊嘛。你做生意用催拉去訂嘢。 不過有樣嘢咧，我就都仲未合到你嘅，我仲未問銀行借錢。 我听完，我听完你上次讲完之后咧，其实我开始，就算我真系有钱，我都要借。 你盘账整唔整齐先？ 整齐啦，好紧。 好整齐，但系人哋问你，你几一日翻去都唔够几个钟，啲银行真系惊咗你啦。间公司边个管人嚟问你？你系点可以说服银行？喂，间公司系你经营啊，定系都唔知边只鬼喺度经营紧啊？ 哦，唔系，其实我屋企做紧嘢噶嘛。 唔系你屋企做紧嘢，你银行点信得过咁嘅嘢？你 唔系咁啲 I T 人，即系有时我哋好难理解。 同埋仲有啊，其实 我同银行， 我唔怕 啲老手， 我唔怕啊，唔使你讲。其实我哋啲客咧，全部都系大 corporate 嚟嘅。 系啊， 全部都系number 嘅。 咁你都系自己上去 sell 去噶？ 系啊， 你自己行噶嘛？ 我自己行嘅。 系啊，即系你班伙计唔接触你啲客嘅。 都接触噶， 都有接触。 我唔怕噶，由佢啦。即系我觉得呢啲嘢，其实你都讲过啦。佢出得去嘅话，即系可能系你自己不足。咁你应该要即系不进则退噶嘛。咁我都系盘住呢个宗旨咁咯。喂，唔好 call 我讲。 喂，系啦， 退又收啦，系嘛？ 见你讲得咁开心啊，费事打断你。 唔系嗱，咁啊，我头先问嗰三个问题咧，就一个我一个朋友问嘅。咁啊，阿杰咧，你听到咧，林生点样答你啦吓？咁啊，而家呢个问题就我自己问嘅。 嗯， 系阿杰 问自己问题。 嗱，咁啊，呢个问题咧就系你有二百几间分店啦，因为其实旧年啊，我识得嗰啲做嗰啲有个做时装嘅，有香港有唔够卅间分店，有廿几间咧，已经出信。要求業主全線減租，因為佢自己收緊，即係佢自己又投資鋪位嘅，佢嘅鋪位幾乎都收到租客要求減租，有做飲食嘅，有做零售嘅，亦都有其他唔同行業，咁亦都收到租客要求減租。咁我頭先問過你咧，你就話你哋冇因為尊重， 冇啦，因為我冇鋪位收租，咁我就。冇感覺到人， feel 如果人 哋 呃我，咁我梗係呃翻人啦。我又冇人呃我，咁我冇鋪位收租。 哦，即係 feel 唔到個問題啫。其實 唔係feel 唔feel 到嘅，講一句，你估而家真係商場業主冇你唔成事啊？ 系 冇，我哋有第二间想，唔系几多人想做生意啊？你知唔知啊？ 系唔系商场就系啫？咁而家个别嗰啲业主， 但系咧，我亦都想解释俾你听，嗱唔怕讲嘅， 系 即系呢啲咧。啲業主可能聽完之後又再加翻個租添，點解咧？喺商場生意上邊，我想話俾你聽，嗰啲真係有保證一啲噶。喺街鋪上邊真係冇咁保證噶。 我呢個當然啦， 係嘛？街鋪生意係差啲嘅，佢哋真係海鮮啲噶。好時人多閒，佢個鋪位價值就高，你租落去睇落去，彌敦道有間鋪梗係好啦，係梗係好啦，但係個生意未必。比喺擺商場三樓嘅好啊！ 哦，當然啦，咁多，因為我哋有做嘅大業主嗰啲貨咧，係通常咧生意一定好好多嘅， 因為佢有 成個配 套齊，佢有營運住，佢諗辦法拉人流，點樣聚一班人喺裏邊打圈，呢啲始終佢哋有做，佢唔係就咁。俾個籠你收你幾多錢，其實佢係有呢一樣嘢啊嘛，依個係佢哋嘅管理嘅。其实佢有做好多唔同嘅， 唔系啊！我想我意思就系咧，因为你好多租嗰啲散铺，譬如个别喺一条街度，譬如大皇后大道庄、皇后大道西咁样，咁你有啲嗰啲铺位，咁嗰啲位数其实都唔少噶喎。 系， 我谂唔够冇一百都几廿间啦。咁嗰啲亦都， 我比例唔算好多啊。 我比例唔算好多。 其实当时我已经谂到呢样嘢。 商场为主。 因为街铺咧，其实租金咧，喺我虽然一一年开始，一二年开始有多啲街铺，但系佢叫价通常都系比商场。高嘅，喺我嚟讲卖我啲零食咧，其实好难用呢啲铺嘅。其实，因为通常啲街铺有几间街铺几千尺俾你啊，冇噶嘛。咁如果得一千尺，实用面积，哇，真系 得八百几都八百零尺啦， 即系可能仲少啲添。咁喺咁嘅情况之下，边够用啊？好多时都摆入去都摆唔到几多嘢，佢几万蚊租俾你啊，其实仲衰过你摆喺屋邨铺位里边。 系 啲人入到嚟。唔够可以做便利店话好啲，但系我哋又唔系走嗰条路， 系啊，即系你等于一个小型超级市场啦。 所以我哋咧，够用咧。头先你讲，仲有我当我真系知道系可以压价，好大咯。我始终认为咧，有时我哋真系要，即系唔可以好事就好，唔好事喂输打赢要，呢啲系做生意唔得噶嘛。 嗯，即系尊重合约精神啦。 某程度系，但系咧唔能够输打赢要嘅，因为你开口一次压人哋，下一次。喂，笑到大好嗰阵时候，哇嗱，我行使一条，即刻嗌你起身嗰条，大部分都有呢条噶嘛？ 冇噶，大业主先有嘅。 系大业主梗系有啦， 同散业主就冇嘅、 哎。你会以为冇啦，放乜佢想你走，乜都方法要你走啦，系咪先？系啊，唔好话 cut 水 cut 电啦，即系人哋突然间隔篱升十倍嘅一样，即系呢个世界咧， 我觉得唔应该咁样做。做生意你只计条数，你情愿嗰条租约 做埋佢，做埋佢先。 做唔好嘅，你开头冇咁办法，整个两年一件事。系、啊，你都唔好搞啲咁嘅嘢，因为搞啲咁嘅嘢咧，其实都是点啊？系啊，我觉得呢个系做生意应该有个有个原则嘅。我觉得呢个唔应该。 系呢啲好租客啦，呢啲 唔系好租客， 呢啲叫好租客啦， 梗系唔系啦。即系 喂，而家香港 你做生意，如果下下讲数，晚晚出去同人讲数，喂，识个业主， 我可以话俾你知咧，香港有一间上市嘅地产集团咧，得一间嘅啫吓。一生意唔好啊，就即刻走啊！因为佢每一间租嘅铺咧，都系用空壳公司租嘅，随时可以唔要嘅，系连租都唔交嘅。 冇问题 噶，即刻去炮噶。 你话就系因为俾你可以噏佢出嚟咯。嗱，如果 呢啲咪俾人闹咯，所以 咧，唉，唔系噶，我觉得咧，我哋做呢啲生意唔好咁得人赞。 嗯， 系即系，我觉得，尤其我 每个人嘅做生意唔同， 我做零售 做嗰样嘢就唔想人哋闹嘅。 唔系，我做零售啊，最重要，我哋仲系一个初哥，做咗几年。 系， 如果下下以为自己喂有个朵咯，有人识下你啊，咁你去串人哋， 嗯， 哇，你真系讲得衰，你排第几啊？ 系， 大班人叻过你啦，几时到你喺度语无伦次咧？俾面你又租几个位俾你啫，唔俾面你几个位都冇啊，你少几间啦。真系讲一句真，即系啲客都系噶，唔好净系得你间有得卖啊，隔篱嗰间你有得卖啊，你唔会整好啲一样啊？做生意咧。就唔好以为自己做得多啲咧，就以为自己大老细。其实系咪？我所以话我都系个无产阶级咯。系啊， 因为冇办自置物业系嘛，唔系即系冇办铺位嚟自己做。 啊，唔系，我有啲铺位嘅，不过又唔系自己做。我 租俾人 收租啊。 我都想问下。 系啊，有。 其实你买好少物业嘅啫。 诶，物业有，你睇见少啫，一唔使公布噶嘛，嗰啲 系自己买噶嘛。 唔系自己用嗰啲唔使公布噶嘛，所以贵重物业系租出俾人先叫后面写贵重啫嘛，自用嗰啲唔系噶嘛，系嘛。 系。 咁我你嚟我嗰等嘢，好大部分系我嚟噶嘛。咁你睇得几个 number 写喺度，就系因为我冇租出啊嘛，冇租出就唔使写咯。系嘛？睇年报系咁睇噶嘛？ 系冇错。嗱，咁我嘅问题差唔多啦，因 为你问翻个问题啦，你嗌我嚟嘅，问翻个似样呢个问题啦。 我似样呢个问题， 冇噶，你唔好咁俾面啦，你咁俾面唔似律师哦。 冇噶，真系。 有冇啲咩 谂住攞翻？我谂住呃佢哋上嚟先， 锐下 啦。呃我上嚟有嘢食嘅，几好啊都。不过有啲失望啊，唔喺我度买嘢食。 即系佢哋都有人咁讲，不过呢度搵唔到。 我做少少少生意。 唔系啊，我喺你嗰度买嘢咧，我都唔记得，次次都唔记得带张会员卡噶。我都攞少咗好多着数噶。 我教你，一系就而家即系同阿林生影张相。 冇用噶，